嗨、hey, 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分享一些大家的小秘密。 嗯， 说一个你从没告诉别人的小秘密。 是的，看到很多的留言，大家把秘密都告诉了我们。 对， 好像一个树洞的一样。 就这个朋友叫时光以北2012，他就说了，告诉调频就等于告诉全世界了。 可是我们不会说你的那个真名嘛，都会说大家的那个微博或者网名、所以请放心。 既然你发在这儿，我觉得应该是允许我们来说出来的，是吧？ 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叫做《过我的生活》，来自萧煌奇。 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好，要刚好，只能由自己来挑。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吧。 淮安 smile 这个朋友他说呢，小时候有一次被我爸骂了，特别不服气，趁他不注意呢，把他所有的内裤拿出来用桃子在上面滚了一遍，没洗的毛特多。 毛桃太过分了。 我想知道爸爸那阵子这个下半身还好吗？ 奇痒无比，是吧？你知道吗，我还是那种对桃子会过敏的人，我如果中招的话简直会死掉。 嗯， 妄想遇到碎尸狂，这个女孩说，我用震动棒， 没准也是个男生嘛，不一定是女孩。 哦， 没什么重不重要，只在乎需不需要，不合适的音乐别来骚扰，哪怕外面再热闹，没被感动到，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 木子五渣他说呢，别把秘密告诉风，风会吹过整片森林。哎，好文艺。 我们就是风。 是， 我是风儿，你是沙，你是世间最温暖的三闪。他说呢，喜欢莫大人好多年了，我是男的 啊，偷偷告诉你，莫大人也是。开心吧， 这套怎么把我的秘密说出来了。 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人生没有烦恼多无聊。 他是萌萌，他说呢，发朋友圈设置只让喜欢的男孩子看到，他要是点赞我会开心一整天。 哦，只让他可见啊，这个真是太心机了， 就是若无其事的装作假装不爱你。 嗯，对。雅艾特我婷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也是异性，却要以兄弟相称。很多年前因为他无意中的一句话说，如果到2020年我们都没有对象，就一起出去旅游吧。5年了，我从没忘记，我喜欢他5年了，好想问问他还记得吗？他是优等生，而我只是那个老师都不记得名字的学生。 嗯， 啊，就是为了对方一句话而等了5年，期待了5年，好浪漫。 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下一首歌来自于以东的《造梦者》。 边却约他为你化作春泥，期盼着某天花如仙，这浮世尘烟太像是天命盖上一句。 一个五人他说呢，以前会发只让某人看到的朋友圈，想让他知道那一刻我在干什么，心情如何，他偶尔的点赞或者是评论呢，就可以傻笑一整天。现在发朋友圈会刻意的屏蔽某人，依然想让他知道此刻的心情，但是呢，不想再因为他偶尔的点赞或者评论左右的心情，依然那么在意，但是呢，心里很清楚不可能，想学会适应没有他的生活。 嗯， 说得好心酸呀， 感觉爱一个人一直都是秘密。 已试着弱水三千，唯独弦搁浅，沉寂枯寂的场面，直到光出现，那一点陷若荧光，折入深渊，恍若整个温暖人间。我听闻有那一字，曾辗转悠悠之口，被摸索的第四温柔，可纵以心血煮酒，也难及你眸底红黄浸透。 不久一定会，他说呢，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不爱他，已经五年了。 嗯，文艺青年爱逗逼，他说呢，尿床尿到六岁，别念我要脸。尿到六岁。 还有这个朋友叫滚滚，他给他留言啊，就是评论说，我还在床上拉过肚子呢。 嗯，那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控制力不好， 括约肌太松弛。 第二郎当这个朋友他说呢，小学四年级呢，学校组织看电影，负责收钱的我呢，拿到了写有他名字的5块钱，然后呢一直放在钱包里的夹层，这个秘密他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大三了，他在呼和浩特，我在长沙 啊，好浪漫的男孩子。 是，想知道你们现在彼此都是单身吗，还是已经有恋爱的对象了呢？ 哎，学长你还记得吗，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要交班费或者干嘛的话，都要在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下一首歌来自兔果煎蛋卷的《渺小王国》。 人生之痛如炮火，流光迷眼似漩涡，幻想高山河，唯独上层描尽轮廓，去世疯魔，尖叫拥挤中跌落，用文字轻雕细琢。 没有公主命，有颗女王心。他说呢，喜欢了她13年，至今她都不知道，13年的秘密被我们说出来。 心诚张张他说呢，别人都以为我放弃了，其实我还喜欢他。 这件事情也只有放在心底了，说出来可能会被别人耻笑，或者是说自己放不下什么的。 对对对。雨宁熙他说呢，幼儿园的时候经过男厕所，而且当时厚着脸皮说我没走错，然后在一群男孩子目光里淡定地上完了厕所，至今都觉得那是我最有魄力的时候，我终于说出来了。憋了这么多年， 对，走错过厕所， 对，而且要 hold 住全场。我就是没错，你们错了。 如何这只剩心色，比地山河不因你存活。 我不知道现在听众中，比如说女孩子嘛，你们有多少人特别说想要进男厕所参观一下的？反而男生也是。 这是萱草从小以来的梦想。 想迫切的很好奇的想知道男生厕所的结构构造。 啊，没事，待会儿哥哥就带你去啊。 赶赴枷锁，沦为空城中夜破。用文字精雕细琢，搭建渺小王国。他支离残破，却是我能送予你的其中最好的一个。 胖胖胖庞田宇他说呢，迫于家人的压力分手了，但是呢我俩还是又偷偷的在一起了。他给我送了戒指，私定终身，我们说熬过这段时间就要结婚，希望不要再有人干涉我们了。 嗯，我觉得被祝福的爱情才觉得更踏实一点吧，不过有一些阻拦也好，希望你们都能够冲破它，这样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好。抛物线 A 他说呢，当年改志愿还不是希望能和你一个学校，虽然你是四志愿，可我是一志愿。其实我猜你前三个一定上不了，谁料到三四志愿同分，你被三志愿录取了。这个秘密一直也没有和你说过，今年过年回家，三年以来第一次见你，才发现我是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啊。 嗯，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大的风险的。 对，你这是赌得太狠了。 嗯，同学，我觉得不要在高考报志愿上那个怎么样，就是 说一个爱一个人，然后呢我觉得大学中你可以去看一下，没准有更优秀的人。 嗯，对。 或悲或喜，君成梦不起。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行亮的《不忘初心》。 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梦和秘密。 我想要的幸福是你在我身边熟悉的温度，也许这世界残酷，我只在乎牵手的旅途，在末日也会欢呼。你是我的幸福，因为哭过笑过，所以更清楚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刻骨的灵魂，才值得真心的祝福。 穿皮鞋不抹油，他说我是范冰冰，这是我的假号。 我当真了啊！ 我觉得他纯粹是过来圈粉的。 粉红粉红的机智，他说呢，我早就知道我男朋友出轨了。 看来现在 好心疼你， 男朋友还觉得你没有发现。 嗯，而且你也不想拆穿他，好想抱抱你啊。 浩辰凡他说我是双性恋，但偏向于同性，同性这条路真的很难。 嗯，会遭受到更多的阻碍和白眼吧。 曾说过路有多远就一定会陪你走多远，哪怕穿越一万个光年，只要在我身边，你就是永远。 露仙儿气的小仙男他说呢，其实我很爱我爸爸妈妈，我很孝顺，并不是他们口中的不孝女，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国家的传统好像就是不善于表达亲人之间的爱了，可能比较含蓄。 就还有一种就是有的父母确实是可能想要的比较多，就怎么说呢，就对子女的要求期望也大，所以会让子女太有很有压力。 嗯，萱嫂从小压力大吗？ 没压力。 挺好的。 九五至尊他说，执着等我爱的人，也许能理解分手后的执着，也许呢他会有一天感受到我的爱，不怕他回来没位置，因为呢我一直守候。 嗯，真好，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来吧，能被你等到。 在一起，我的世界慢慢变得温暖又新鲜，怕未来曲折的浮现，只要你在身边还不会搁浅，我的真心就这样在你身边，曾说过路有多远就一定会陪你走多远，哪怕穿越一万个光年，只要在我身边你就是。在我身边，你就是永远。 下一首歌来自蓝又时的《秘密》，今天最切题的一首歌啊。 嗯。分享这个朋友压在心底关于身高的秘密。他说呢，我老是跟别人说我1.65米，其实啊我只有1.63米、 哦、这还有零有整的。 挺好的，我觉得1.63米怎么了，也不矮呀。 对，挺好的。照照找一找，他说呢，小时候妈妈看了一条新闻，说有个孩子每天淘米的时候就偷偷放了一点在袋子里，日积月累在危难的时刻救了全家，然后我就照着做了，然而至今我还没有想起那袋米放哪儿了。 可能已经被这个 虫子吃了， 对，老鼠搬走了。 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既然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是不变的。 林妹子她说呢，朋友圈在拉黑她之后没更新过，现在微博也没有再什么想发的，原来希望她能看到一些我的动态，现如今人家有女朋友就慢慢释然了，也很少再去看她的消息。至于生活呢，最近真的好累，这周才好一些，感觉开始承担责任是一件好事，未来还有好几种选择，我竟然有一些期待，我想离开这里。 嗯， 这些都一样，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证明，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及，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 赵彤他说呢，为了喜欢的人选了我们大学我们专业，我们终于是好朋友了，好心疼，努力了这么多可能才走了那么一小步，能让你认识我，知道我这个人。 嗯， 可能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如果真的能够以恋人的身份在一起，真的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事儿。希望你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你的秘密会让他知道。 说明他在你身边的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变的。 下面这个朋友的秘密有一些沉重，来听听看。他叫 40S16W， 他说呢，2014年我自杀过，那个时候刚刚知道自己喜欢同性，开始尝试各种自杀，就是那种悄悄的自杀，开始吃安眠药，把温度计打碎了吞里面的水银，上天眷顾我，没有让我离开这个世界，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离开，要不然也不会遇到现在男朋友，感谢上天吧。自杀这件事情除了父母亲戚都不知道，和外人也只是说我病了，现在终于放开了。 嗯，好想抱抱你啊，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 其实咱们现在国家现在也有一些，就怎么说，没有那么的传统和封闭了。 嗯， 其实关于这个喜欢同性啊还是异性，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啊。 对，而且是你没办法通过意志能左右的事儿。 嗯，而且都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我觉得。 嗯， 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自己的喜好嘛。 对，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smile? I'm always here if you're thinking of the story of the tears from your eyes.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有理之花的《泪的物语》。 嗯，很好听的一首日文歌。 幸せくれた君にもう一度会いたい Can't you hear the voices of my heart? I was staying here just wanna see your happiness. 小风筝1314，他说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意外而过世了。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一些同学总会隔三差五的笑话我，是没妈的孩子，是根草，甚至故意大声地在我耳边反复只唱那一句，没妈的孩子像棵草，骂我是野孩子。那个时候难过的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哭，却又倔强地不肯将此事告诉家里年迈的奶奶和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不愿意和任何人提起。 Can't you hear the voices of my heart? I was staying here just wanna see. 可能小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冷遇吧。遇到的难以启齿的事，一直没有告诉别人，都藏在自己心里，希望你早点忘记这些吧。小的时候的事儿，不要让它影响更多。 嗯， 酸奶我是榴莲，他说我和男朋友坚持了4年的异地恋，中间也不缺追我的人，我都不为以所动，直到我碰到了一个人，给我的感觉很特别，满满的套路和撩妹手段，我开始犹豫是否要跟此刻正在冷战的男朋友分手，最后呢，来自于女生的第六感告诉我此人不靠谱， 不要图一时的新鲜刺激，更不要忽略那个能够为你付出所有，在你背后支持你的人。 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是呀，细水长流，你像四年的异地恋，就这才是真爱。因为总有会有一些小矛盾嘛，小摩擦，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但是你像这种套路很多又懂得撩妹这种男这种男人还是远离的好。 对，有可能只是一时的刺激吧。再分享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一柄木马牛他说呢，我把所有的秘密都交给了昆仑山，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就是每一次回河北相亲，我都告诉自己别耽误人家，各种理由拒绝，至今还是单身狗，守着雪山，吹着西风，哼着难听的歌。嗯，姑娘，此身已许国，难许卿。 嗯， 看来是一个军人，守卫边疆的军人。 好的，那我们这一周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那么多秘密，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感觉就好像进了树洞一样，然后浏览了每个人心里的小秘密。 对， 会有可能会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吧， 就把我们当做风吧，把秘密告诉风，然后让风告诉全世界。好了，那这期的酷音乐调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好的，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吧， 拜拜。いつも心にしまうよ、いつの日にか君とまた巡り会いたい。Just wanna